FM 99.7 至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唱到行，我系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今日我哋嘉宾就系苏老板苏志威， 系大家好，继续我哋浪漫， 系啊，喂，系啊，苏老板，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小慧咧，就话你系百分百嘅好爹哋，百分百嘅好老公， 咁好啊， 系咪客气说话？系咪客气说话嚟噶？我真系想问下你啊。 咁我諗喺呢个职位上面我都算称职嘅，我都。 係咪 都 ok 嘅，都算称职嘅。我同我老婆结咗婚咁多年，好似冇乜闹交，好似一两三次咁上下啦。咁、有啲人好奇怪，点解你哋两个唔闹交，我成日同啲人倾偈， 喂，点解要闹交 啫？我同我老公成日啊，冇闹啫，点样闹啫？有乜好闹啫？咁係囉，即係我又冇乜脾气，有时我记得佢同我闹交嘅时候呢，我就通常系点咧？即系我如果有事发生咧，我诶唔好讲，整静先， 整静先， 瞓醒听日先讲，唔好讲 最好啊！呢、 這个乜而家个情绪唔啱啊？个情绪唔啱嘅时候冇得讨论噶嘛。当时如果要讲咧，就只系喺个情绪同埋一个系为咗我面子 问题，赢咗 去你赢嘅，唔系为咗件事去分析咗。咁所以当大家有啲唔啱嘅时候就唔好啦，听日瞓醒先讲。嗱，今日咁样发生咗，唔好讲住，听朝起身咗，听朝起身，心平气和，慢慢分析，琴日系咩事，乜事，点解会咁，点解导致会咁样发生，跟住我哋两个点解要咁咧？ 其实冇咩事嘅， 就 通常 系 小事， 会系小事啊， 小事嚟。我谂翻 咁咪系咯，所以我同佢都冇乜闹交嘅吓，咁咪啊，咁同埋咧，我哋即又唔算好有钱嘅，咁我就话俾你知啦。总之，我哋嘅生活就系、是。你入到去街市，你想食乜买乜， 买乜 就买啦， 唔使担心， 唔使担心， 唔使睇价钱 就得啦， 唔使睇价钱啊，买乜都唔使睇价钱 就得，咁就够啦。 哇，你个肥肠嗱，咁上个礼拜就佢评价你，不如今个礼拜你评价佢啊？ 我评价好高啊，佢好高分噶佢， 点啊？ 佢好高分噶佢，佢真系 100分，你俾几多分啊？ 哇，1000分咗。 咁劲 系啊！我都话头先，我之前嗰 part 我咪讲咗，我翻到屋企我系一个废人嚟噶嘛。 咁啊， 又咩都唔使嗱。咁佢如果照顾到家庭啦，又我起居饮食啦，我所有嘅健康啦，我所有嘅嘢佢都可以同我兼顾好。同埋生咗两个女之后咧，佢又唔使我教， 系 佢又会花时间去教女。咁其实你即系佢退咗休咁耐咧。其实佢喺屋企做嘅仲辛苦过佢出去做嘢， 绝对系啦，系啊，家庭主妇好辛苦。 因为你教带住女教女，同埋体弱健康系一个好重嘅心理压力嘅，即系体弱长大又要去健康，咁一个好紧要嘅嘢嚟嘅。咁要花好多功夫、好多精神去落去。咁同埋咧，教女嗰 part 咧，我交咗俾佢。点解咧？因为我发觉原来两夫妻去教小朋友咧。唔可以有两套方法教，否则呢个小朋友唔会知跟边套方法为之正确。咁我好少喺屋企，咁佢对住啲小朋友多，咁就唯有交晒俾佢，佢去教两个女。咁譬如我翻嚟有时见到一啲可能佢教女嘅时候有啲懵或者咩事咁样， 呢个好正常喎。 咁我唔会帮啲女，我会。完咗之后我就入房问佢咩事点解、会咁样跟住就算个女啱唔啱都好我都唔会帮佢我只会同我老婆讲佢即係我觉得应该係点做点做咁跟住点样对个女呢出返房门之后就是、我老婆对住个女、就唔係我嘅即係总之永远爹哋係我阿媽咪教嘅时候呢爹哋返嚟都冇用㗎求救唔到。最怕 系啦， 最怕有啲、最怕有啲屋企人咧，就系话个女妈咪闹完佢打完佢之后，爹哋翻嚟就保护个女，跟住个女就黐住个老豆，个老豆就觉得哇，我好威啊 咁啊， 我救到个女啊，个女好锡我，黐住我，呢个系对佢成长嚟讲唔系太好咯，我觉得喺我个角度觉得唔系太好，系喺爹哋嚟讲觉得会即系。 会觉得 OK 咯。 嗱，其实仲有一样嘢， 爹唔开心咯，会系。 仲最重要一点咧，好多话点解家庭里边就是、个男人啊、 嗯， 一个男人如果系锡老婆嘅话咧、 嗯， 其实一家咧都好和谐嘅。 嗯， 即系如果个男人唔锡老婆，好多时拗撬嘅时候，影响晒所有嘅关系嘅，包括个仔女嘅关系嘅。 哦，如果两公婆成日闹交嘅话，咁仔女见到都系都系 好惨噶， 唔开心噶啦，仔女都唔开心噶啦。 跟住男喺仔女里边嘅爸爸嘅形象咧，系阿妈讲嘅。 嗯， 好多时候细系阿妈讲嘅啫，阿爸去咗做嘢啫，阿爸去咗玩啊。 系 佢讲嘅啫，咁所以好容易， 好紧要嘅，因为佢点样评价你好高，所以我谂女 哦，我女评价好高嘅， 好高咧又系。 咁系嘅，我如果做身为一个爹哋讲，我都称职嘅。 嗯 啊，我系翻去就系、是。开心啫嘛，娱乐组啊嘛， 娱乐组， 因为教嗰阿妈咪教咗啦 ，OK， 坏人已经系做咗啦，坏人已经喺度啦，我唔可以再坏嘅，一定要好人嘅，咁所以咧我就安排晒你啲，点啊，你放假想去边玩 啊？咦，打机啊，妈咪唔啱我啱喎，我仲机王过你、啊，我打机仲多过你、啊，不如我教你打咧，咁咪所以同啲女啲关系都好好嘅，咁尊重啦，同埋大家好似朋友咁啦。 嗯， 我翻到嚟唔会摆个爹哋款话，喂，我要你点点，因为我觉得系做父亲咧，唔应该将自己嗰套摆落去新生代。 系啊，系啊。 我哋睇嘅嘢咧，系我哋成长嘅时候系五十几年前嘅嘢嚟嘅。我哋嘅思想，我哋嘅做法咧，同而家嘅后生仔咧系唔同嘅。 冇错。 你要俾佢哋去佢嘅年代做佢嘅嘢。 嗯。 佢先可以融入佢嘅年代嘅朋友嘅个生活嗰度嘅，咁、 嗯、 所以系咯，好多人系好，但我对啲女好似朋友咁，咁所以点解佢肯同我倾偈，到而家成日都跟住我黐住我玩咧、 嗯， 就系因为大家朋友咁咯。咁我唔会攻压式去要佢做啲嘢嘅，系、 嗯、 只系会佢想做乜嘢，我会辅助式去令佢成长。 嗯， 所以我啲女啊啲决定咧，我全部俾佢决定嘅。 冇错，即系好和谐啊！你屋企。嗯 都系嘅，有 支持咯，收到好多支持，收到好多爱，有 感 受到， 感受到。 因为有啲朋友去到我屋企同我食饭、嗯，觉得我哋点解你四个人可以咁样嘅？我女饮杯水，你又可以攞杯水饮嘅，唔得嘅咩？ 唔得。 我女食完嗰嚿嘢，你又可以咬一啖啦，唔得嘅咩？即系佢哋会觉得哇，可以咁嘅咩？咁原来 即系好 close 嘅、嗯，大家好 close 啊。系有 close 都都咩都讲嘅，我哋咩都讲嘅。 非常好， 嗱， 时间咧就仲有一分钟， 系， 我想你用呢一分钟咧讲讲，我系好想同代好多男人问嘅问题，点解你 keep 得咁 fit？ 努力啲啦，勤力啲啦，要做嘢嘅、 啊， 要做嘢， 要点样做咧？ 咁其实咧系食好紧要嘅， 食啊， 嗯、食好紧要嘅，食你唔好太过系咯，要检点， 要检点，譬如你嘅食餐单系点嘅啦，你嘅。 我尽量食一啲 organic 嘅嘢咯 ，OK， 就唔好食 有机嘅， 有机嘅唔好食太多煎炸嘢啦、油腻嘢啦，唔好食太多啦。咁、 嗯、 就做下运动啦。 你运动都做好多噶，系咪每日 都做下嘅，都 做下 跑下步啦。而、嗯、家、嗯、有时都落雨跑唔到步，而家买咗部跑步机喺屋企。 哦 ，OK， 直情我屋企可以就跑步。 OK， 系大型嗰只。 哦好劲啊！ 喐嗰只 会上嗰啲啦， 会升降 嗰啲啊嘛， 会升降嗰只啦。而家仲好啊，诶，屋企跑步咁又系啦，做下运动啦，同埋咧系开心啲咯，个人开心啲， 开心啲， 正面保持开心。 系啊，保持开心俾正面，但同埋咧，大家成日谂住自己瘦下瘦下得噶啦， 催眠， 催眠啊，系啊， 自我催眠。 我而家点解我要瘦？我要瘦，我瘦， 我瘦，我瘦，我瘦。呢个咩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系啊，咩上啊，唔知啊，唔记得咗啦。总之系嗰啲啦，自己催眠自己，我要上，我要上，我得噶，系啊，系呢三样嘢啫。 OK， 食 做下运动， 开 心，意念， 收 收 咁就得噶啦。 Yeah， 好多谢晒今日阿苏老板上嚟。 OK， 男人的浪漫，希望大家都好浪漫。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 可怜天下父母心， 咁边个可怜我啊？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起来都不够十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这么烦恼，不如就坐下一起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那么可怕啫。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身 坐到行》。头先同阿苏老板咧，真系倾得好开心啊！ 好正，好正， 好正啊！苏老板， 系啊，佢嘅人生真系充满精彩啊！ 系啊，系啊，系啊！诶，咁我哋不如翻去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同阿苏老板讲第一 part 嘅时候嘅一啲男人嘅浪漫啊，不如 好啊，继续， 因为我发觉男人嘅浪漫原来真系停唔到落嚟。 因为我哋两个男人，我而家唔讲，我得女人嘅浪漫啫嘛， 非常之多嘅浪漫啊。 OK。 系啊，嗱，头先我哋讲咗孤独指数啊，咁啊，讲完呢个孤独指数之后，我哋不如讲下啦。平时你又会唔会，你即系揸车啊？我觉得揸车或者车都系男人嘅浪漫嘅一种嚟。 哦，系噶，个车咧，啲人话二奶嚟噶嘛。譬如你俾人撞一撞你，你可能都冇乜太大问题。 嗯、 但系有人敲你架车，你揸紧车咧、嗯，哇，好多人咧嗰种反应啊，情绪啊，直情落车想打人嗰种嘅。 O K， 系真系好恶嘅，啲突然啪啪啪敲佢架车啊，嗰、那个直情好即系侮辱性啊， 哦、 即系个人系好 即系当咗佢系 冇错。我自己嘅即系其中一个心爱嘅一件嘢。咁喺国内有时睇见有啲牌咧嘅车后面写住、嗯、车与老婆。绝不外借，即系佢系好紧要嘅，好似个老婆咁啊嘛，系、嗯、好多人对车好似老婆咁。爹哋嗰阵时喺外国读书啦，因为钱又唔多啦，咁、 嗯、 就有架车仔啦。咁啊车仔咧就好似一个自己嘅玩具咁样、 嗯， 因为咧好多时候咧 high 花咗或者佢即系生锈咗啦，咁啊点咧就会要买啲 fiberglass 翻嚟咧。 嗯， 然之后就铺落去啦，就然之后就再打磨啦，再喷返油啦，即係做晒呢啲 body work 嘅。咁、嗯、行到咁上下嘅时候呢，你发觉咦个 brake 好似有啲问题喇喎。咁就真係摄 black 皮呀、啊。我係自己摄。 自己摄、啊。 自己摄 black 皮㗎。即係可以换 black 皮，自己摄得换 black 皮。咁、 啊、 当然换油嗰啲不在 乎。 经常都系要全部自己做。 全部一手做。 全部自己做㗎。 咁你嗰时点样学，即係即系可能又请教下人啦、啊， 请教下人嘅咋，其实跟住有啲 instruction 有啲书啊咁样，咁、 啊、 即系我觉得，即 系你战友啊，听落去似，因为佢都系同你，即系又要同你出街噶嘛，要一齐行，要去一个地方咁样噶嘛，似除咗老婆，更加似一个战友啊，听落去。 嗰阵时我哋连惨啊，我连嗰个车咧系连收音机都冇嘅。 咁点算啊？ 我收音机冇咧，就自己有一个喺香港带一个嗰啲细细个 cassette 嗰啲收音机摆嗰度， 我就咁摆上去啫。 收音机同埋波带，咁啊，但系好享受嘅。咁有阵时咧，就因为我哋咧翻学嗰条路咧系好多 hitchhiker 嘅、 嗯，即系嗰啲叫做 顺风车。咁我咧 接顺风车嗰啲人， 系啊，咁我哋会专系有顺风车要坐，横掂都上山，又咪装埋佢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几好。几得意嘅经验嚟嘅，几好玩。 以前就得咯，而家就 而家唔得啦， 而家有啲惊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大家都系学生啊嘛。 系啊，哇，好开心！我谂翻起，即系以前揸车会或者临翻到屋企门口之前会停喺度咯。唔入屋住嘅，我都会。 你系嘛？ 系啊，就算哪怕自己住咧都好啦，都系唔入屋住。唔知点解就想喺嗰个空间度等多一阵咁样。 嗯， 坐喺屋企，即系好似另一个好自己私人嘅空间，但系佢又好。 portable， 即係好流動性嘅一個私人空間咧？ 但我話俾你知，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爹哋嗰陣時最忙咧、最忙嗰陣時候，咁揸車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都喺個車度嚟，即係唞一唞嘅。唞嘅原因就因為咧，屋即係公司裏面已經太多嘢啦、可能有好多負面嘢嘅、要喺呢度要放空啊，唔好帶翻屋企啊。即系带翻屋企嘅时候，你会影响咗屋企好多嘢，咁、所以你一段时间，因为揸紧车，你又放空唔到嘅，咁、你去到嗰度喺楼下停一停， 就停一停，清空下， 清空下，你唔系话好耐嘅，三分钟至五分钟到嘅时间、 以前冇咁多手机噶嘛，而家有手机一坐就个几钟噶啦， 系 啊，仲有咧，如果你咁讲嘅话咧，呢个空间咧，仲有另喺屋企里面都有个空间系咁样，就系、洗手间， 都系。 我觉得男人系特别即系坐得耐嘅。 喂，我记得你就冲凉好耐嘅，成日。 冲凉都系我嘅浪漫嚟嘅，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冲凉嘅时候嗰個空間咧，唔知係一啲水淋住啦，然之後、我又會好中意諗下嘢啊！ 你會瞓著咗啊？ 唔會噶，你企喺度點瞓著啫？但你會唱下歌啊！嗰陣時沖涼嘅時候諗嘅思維咧，應該咁講，有好多人咧作即係做創作嗰啲，好多時候係喺沖涼嘅時候、 有可能 有啲新嘢撞出嚟㗎。 你知唔知點解咧？ 係啊， 因為煙霧瀰漫。 即系嗰种氛围咁， 你去咗第二个空间咁样，突然间你又享受紧呢啲，即系好舒服嘅。咁、然之后你唱歌又有回声，咁啊特别靓啦。 系啊， 啊都系噶。 同埋睇下日出啊，或者即系可以去一啲好靓嘅地方都系嘅，即系睇海啊，睇日出啊。 其实系噶，点解日出日落系咁值得人系即系觉得浪漫呢、因为又系短暂咯。 就係、是、嗰十零分鐘， 係啊， 同埋佢會走噶嘛。 係，即係如果永遠喺度嘅時候，你唔會覺得佢浪漫嘅。即係所有嗰啲嘢，你係短暫嘅，你就會特別覺得好珍惜嘅。咁、我自己咧好中意，譬如而家就揸電單車啦。咁電單車我就自己中意就揸住個電單車。即係電單車有個同普通車最大嘅分別係咩呢？我揸過去西貢嘅時候，我聞到曬啲草香嘅，啲、草香哇撲鼻，即係平時你開車你或者搭的士你感覺唔到啊，但係嗰啲草香真係好舒服嘅、令到你一個嘅感覺，我覺得呢種就 是、即係個五官係有曬啦， 五種觀感齊曬嘅，咁然之後咧你就一個人。你揸緊電單車一個人喎，然之後嘅車係同你合一㗎喎、你要記住佢轉彎嘅時候你要即係成個身挨落去喎、即係唔係淨係搵隻手指就可以揸住。咁、你真係人車合一。哇、呢種感覺我覺得係幾浪漫㗎。係。所以你有人係特別係鍾意嘅，鍾意揸電單車。 電單車好得意呀，同埋呢唔係有成嚿嘢包住你㗎嘛、而係你真係外露喺外面啊嘛， 系啊系啊， 系、那个感觉系好唔同嘅，我觉得 系啊，特别我系有个棚咧，更加舒服。 啊，你又唔怕落雨添？ 唔怕落雨，唔怕晒。系啊系啊，嗱咁、其实咧，我哋讲开即系浪漫咧，男性咧，我哋诶细个嘅时候或者其实到而家都系好多男人中意音响。 啊！你好中意音响啊！我大个先知，原来我中意音响。 系啊， 系啊！我大个即系耳仔先发觉，哦，原来我系开嘅，我几中意听歌嘅咁。 系嘛？ 唔多唔少都因为你嘅可能。 吓、啊？点解 咧？因为你以前中意玩啊。咁我听咗啲正嘢啦。 正嘢。 咁啊，喂，分析到，哦，原来有分别嘅，咁样只耳仔听得靓咗，可能都有关系嘅，真系。 咁系啊，即系特别系如果音响大家男性嘅话咧、其实即系你而家我啱啱睇有啲片嘅播出，哦呢个喇叭啊几多钱啊？好平啫，25万啫咁， 25万平啦，25万单只，一只就系左边。 咁佢话佢贵嗰啲咪100多万咯？哇！我话真系其实玩音响可以玩到咁啲 level 嘅， 系啊，线都唔止啦。 系啊，线都好贵啊！ 净系玩线，净系玩胆机都唔止噶啦。 系啊，即系啲人啊玩线真系噶，条线一驳换条线，成座音响都唔同晒噶。 系啊，所有啲声都唔同， 都全部唔同晒，真系你估佢唔到，真系呢啲系浪漫，你啲要付出噶、啊。 但系坐你当你播住嗰、那个。喺屋企度听住呢啲咁嘅音乐嘅时候，系好 relax， 好似系去咗另一个世界咁样噶嘛，即系好似去咗你自己嘅个世界里面咁样。 即系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冲完凉，即系啱啱仲有啲啊个身仲有啲即系水蒸气咁样， 浪漫 就浪漫， 就浪漫完咗。 一啲好靓嘅音乐，哇！我就觉得即系人生都好感恩咯，呢啲真系好感恩，甚至听啲圣诗都好开心嘅， 系 好好听噶，系啊， 同埋影相啦。 影相系啊，系啊， 摄影啦， 摄影， 摄影都真系好多嘅。 嗯， 摄影我又反而到翻有摄影，我就自己 自己少啲啦，但我鍾意錄影，我諗其實都有少少唔同，但係攝影就真係嗰一刻，又係嗰一刻，所以嗰個浪漫程度點解攝影而未必係錄影，錄影當然有另外一樣嘢啦，但係攝影就係嗰個秒鐘點樣將佢即係嗰一剎那變成咗永恆。呢諗法係好正嘅。 唔係男，你見到男士好多時候即係鍾意玩相，特別其中係就幫啲女士影相㗎嘛。 係即係好訓練出嚟嘅啫。訓練。 哇要幫女士影相咁就更加浪漫啦，仲唔浪漫，同啲女士影相就會浪漫情緣就會出現㗎啦。 所以要大家要操好啲攝影呢嘅技術呢就網上面都有好多嘅。 係呀、啊。 係啦、啊、但係最緊要搵一個同你一齊試嘅。咁就最浪漫啦。 如果大家對於男人的浪漫還有啲乜嘢嘅即係建議嘅話呢，又不妨喺我哋嘅 IG 嗰度啊，或者我哋 Facebook 下面呢就留低你嘅 comment 俾我哋 啦。咦咁嘩時間真係 差唔多喇喎。 係呀眨埋眼就已經差唔多啦。 我哋就下個禮拜同大家再見喇喎。 係呀下星期同樣時間啦。咁、 記住收聽啊。 冇錯。 Ben 同 Benson, 扯道行。 Good night. Good night. 陪伴露宿观星也是你，陪伴我过失恋过渡期，陪伴我增肥。陪伴二人分享所有秘密地，在眼前即使不可接触你，离开了我无合理，重逢太轻易，只要是我想见你，回忆的你陪我自己，最亲的远亲，你等于我，我等于你，挂念两分。越失眠，随时就能一起，只要你别记起。长某年一边哭一边笑死，完整了我流浪记，陪伴我孤独，飞往外国那班机。回忆的你陪我自己，最亲的远亲，你等于。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